大家好，我们是 99.9 乐团，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具备的现在。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林川。 二位老师辛苦了，前一段时间也是专门跑了在中国的两个地方是吗？然后先期试驾了两款还没有上市的车型。 对，我们先探了探班。 同一个时间段。 而且我们也发现了有一点惊人相似的地方是吧？ 对， 太相似了。 这个 因为他们都是思密达。 那中控屏啊，中控屏包括整个的，我认为是整个的这个座舱布局都差不多。 嗯哈，先给大家来说一下二位老师试驾这几款车型吧。一水老师试驾的是， 我那是东风悦达起亚的 KX 七，这是一个目前比较火的叫什么七座 SUV 这个细分市场 啊，标准七座 SUV 是吧？ 标不标准咱们后边说吧，反正是七座。 七座 SUV。那林川老师呢？ 我这个是北京现代的全新悦动，是一款还是一款沿用这种家庭的这种 家庭轿车？ 乘用车，对， 嗯，行，你们都去了哪儿？来招吧。 我举手，我去了广东清远 啊，一片 广东的清远， 对，一个很 山清水秀的 地方，对，美丽的一个小城市。 对，我能吐个槽吗？ 啊， 不能。 我去那个地儿吧，真的挺好的， 嗯， 叫西双版纳，然后但是我。就因为住在这个市区外边 哦， 就没有感受到真正这个西双版纳那种独特的风情。 美丽的西双版纳， 那他 小时候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吧？ 对 吧？孽债， 不是他没推荐买银腰带吗？什么那个导游什么的？ 我就根本没有时间去说到那个市区里边去逛一逛什么的。本来有意愿说那个。因为它挨着这个澜沧江特别近， 嗯， 说穿城而过，说要不要去这个叫江边夜市？他们是分几个夜市，叫做有一个叫金塔夜市，有一个叫江边夜市，还有一个叫一共是反正是三大夜市，分别是卖那种跟北京的这个天意的这个小天意批发市场的感觉似的，分别卖纪念品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夜市是主卖吃的， 嗯， 另外一个夜市就是酒吧街， 然后 就是它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都要有8-9公里的地方，而且你要知道，西双版纳实际上，如果你要打正规出租车的话，他是不会给你打表的，那基本上上来给你讲价，那超过5公里，没准管你要100。 啊，那其实要这么看的话，这两次前期试驾安排的还是相对来说较远，他们是为了避免让大家来关注到这款车吗？还是说让老师们能够专心的去体验车型？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可能多说两句，因为现在国内试驾吧，你除了冬天的这个冰雪试驾，大家可能都会集中在比如说东北或者说是内蒙这样的地方。正常的一些，比如说在南方的试驾，尤其是天气暖和之后的这些试驾，它可选的余地真的很少了。 明白了， 就是大家从2007年开始，从2007年开始都纷纷有这种上市之前的这个试驾。你想那个时候最早，一说去三亚，可能大家是那种趋之若鹜，都想去。但是现在你要说去三亚的话，那我相信有好多人都觉得我去趟三亚，北 北方可能还得穿羽绒服，然后我还得怎么脱了怎么着，还得 我能 有点嫌麻烦。 我能替公关公司的老师们，还有厂家的那个市场部的老师们喊声冤嘛，是吧？这个媒体老师还是挺难答对的。 这个绝对是另辟蹊径。 我告诉你，这个其实不是，这个是厂家或者公关公司意愿，这是。如果办活动的话是有活动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提案在里面的、所以你要选择地方的话，第一个是要有山清水秀，因为毕竟你选这个地方除了咱们广播媒体可能还需要有一些这个纯声音的这样的支持之外，其他的都要有那个影视频的这个资料 好看， 对吧？你要好看、你要好看。另外呢就是别跟别人的活动来撞车、你想这为什么两个活动就挨在同一天，我相信并不是一种巧合，对吧？ 理解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跟听众朋友一会儿会主要来聊聊这两款车，一个是东风悦达起亚的 KX7， 另外一个是北京现代的全新悦动，应该是两款性价比综合度都很高的车型，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然后过一段时间也会上市，那么前期试驾这两台车的感受是什么样呢？你也可以期待一下，稍后二位老师跟大家来讲解。另外再提示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本周五还依然有喊红包，然后说咱们这个月吧，是吧，每逢周二和周五都有喊红包的活动， 对，红包月， 对，所以说周二和周五都要仔细听节目，里边会公布红包的这个红包密码，然后到时候你拿咱们那个微信平台喊就行了。 对，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人给我反馈啊，说你们这个红包的口令太长了，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红包口令长，所以您的这个参与感才更多一些。你要说咱们就一个字两个字就喊红包这俩字的话，挺没意思的。 对，喊着喊着就没意思了，没有游戏性。 对， 不过你们二月十四号那个口号也是设置的很巧妙呀。 虽然我跟大家说，虽然这几次喊红包我只喊中过一次吧，但是我觉得这种参与感还是在里边的。 对，关键是大家能够有这个机会来玩一下。 啊，对，这个不占便宜。 反正你记着，一定你会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一次都不少钱出去，咱们这个月都喊，就关注这事儿吧啊。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聊聊这两款车。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带来两款还没有上市车型的前期试驾的报告。所以说内容弥足珍贵，我们先从这个家用轿车来开始吧，林川老师。 好，那就咱们先说说这个北京现代 全 新悦 动。 其实一提到韩国车，可能大家都跟我的想法一样吧，就是他们主要卖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性价比。一直老师，你有没有这感觉？ 对，没错没错， 他们韩国车的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接下来我要说这个悦动，就这款车。它这款车啊，咱们先说说它的内饰啊，咱们先不说外观。内饰它的中控屏幕这块做的很有质感，而且很细腻，就不像那种我不是挤在其他这个厂商，就比如像某些日系车型啊，或者做那种什么钢琴烤漆 的， 其实那样很没有质感。但是悦动这款车的这个屏幕，包括里边 UI 设计都非常简易，而且它的咱们大家可以看图片，将来它们里边的这个按钮的布局也非常的合理，很简单，而且它是触屏。 就是很人性化，是吧？ 对，很人性化。 其实林川老师提到了一个挺重要的东西，叫 UI 设计。 对， 就我不得不说，现在很多的车企对于 UI 设计这一块还停留在一个字，叫土。 对，他们就是为了有而有。 就是 那种、有点像那种汽配城范儿的，跟硬装上去的， 就是你能理解有一些安卓手机里边那个主题，我上次看到一个，就是也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全那个水墨风的 啊， 我看了一眼就我说你这都是干嘛的？ 而且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一按那屏幕上就会有那种水印儿，它那种就很 low 对吧？但它 不是分那个叫什么硬屏软屏， 它这个我觉得是硬屏，就非常质感非常好，而且你们猜的还有什么 啊？ 他们搭载 CarPlay。 哦、oh, 就是、 这是一台 苹果那 CarPlay， CarPlay 是挺贵的吧？应该， 可是我知道在其他比如像保时捷那种车要加装一个，这是3万多块。 你不能拿保时捷， 那个是提供选装件 啊，对 对、 那个， 但是这个是就是搭载 就是标配的， 对，它是安卓跟苹果是都兼容的， 安卓的应该叫百度 Life 是吧？ Mirror Link Car Life 对 Car Life 对对对、这两个都搭载在里面的， 嗯， 对， 这挺实在的， 对，这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的内饰包括内饰变得跟原来的悦动完全不一样、它这代设计的内饰很硬朗，原来我记得它有点像那种美系车的那种圆咕隆咚的，包括它的副驾驶的那块啊、手套箱那块都是圆的、对吧？ 嗯， 现在就变得很有棱角，有点像 了， 我觉得有点像德系车的设计。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设计师， 其实会不会发现，就是现在有好多，不管是韩系车、日系车，或者是欧美系的这个车型，大家设计基本是趋同了。 现在虽然说大家趋同吧，但是咱得说，韩国车咱拿出来一辆都得可以说漂亮，应该都 可以说漂亮。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女孩都跟我说，就是想问我说韩国车怎么样啊？怎么样？太喜欢了，长得好看。我说。没问题，综合性价比可以，你要是冲这个喜欢和配置什么的你就买， 没毛病。还有另外一个，其实给我这辆车给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川那感觉一样不一样，就是如果说在我猜的这价格这车就卖出去了的话，那其实它的整个的设计包括那些配置什么的、会让你觉得哇，哎，这车值，哎， 对， 好像是这样的感觉。 那你猜价格是多少啊？ 你想你就这么说吧，以刚才林川所描述的，就是10到15万，那你说这车值不值？ 不，我预测是7万8千8，不就是8万左右到12万。 不不不，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你都跟我说说你试驾那个车都有什么东西？ 我继续跟你说， 对吧？得配置，你得 可以让大家咱们也可以猜一猜， 听众猜一下这个车的价格。 而且这个车它座椅跟原来不一样，很舒适。真的给我感觉是原来是那种就硬邦邦的，现在就很舒适，而且空间比原来，我觉得反正现在我反正我是1米73的身高，坐在后面还有1拳半两拳这样，就还是很 OK 的。 对，家用反正够用了， 而且座椅加热也都有， 有座椅加热， 有，这都有 加热， 对，而且还有一个，它这我其实现在这配置太高，自动启停也都有， 节油还有什么？ 对，自动启停它也太多了，而且这款车啊，发动机咱们说说动力吧。它的动力现在，我当时试的是，反正它也有一个叫伽马1.6升的那个。 对， 1.6升自然吸气 CVT， 对， 嗯， 开起来动力方面呢还是比较理性，因为家用车嘛，它也不用那么激进，对吧？反正就是踩进去，慢慢的，很缓慢的。 咱得说，林川老师，你没事开一辆1.5T 的这宝马调教出来的发动机，跟这个自然吸气的1.6升，咱还有很大差距的。 对，就我只能说，叫家用车不用那么激进，舒适即可，从 A 点把我踏踏实实放到 B 点 ，OK 了。 自动挡是吗？ 自动挡。 我问两个比较基础的，就是换挡平顺嘛？ 平顺。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怂车这样的情况？ 怂车 是 就是 顿挫感吗？ 就不是， 请说普通话。 我只能说怎么 的？怂车呢？ 平顺就是其实变速箱的事儿。 是怂肩了。 怂车有的时候我那个一脚离开油门车啊，左车 哦， 就是这样。 就说顿挫感，大家可能就会明白。 不是， 说请说普通话。 顿挫感是变速箱的，然后这个左车是发动机的，这个就是感觉像回火，劲儿一下唰就这种，有吗？ 我开的也没那么特激烈，但是我开的途中是没有，还相对来说比较舒适，很平稳的那种。 那就行。但是我觉得 就是 线性吧。 说实话，就是对对， 对， 没什么激情，但是也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毛病。这车就没什么毛病，而且配置高。 对，而且这车我还要说，还有一个，它带胎压监测。 哦。 哎，这个级别车里边带胎压监测。 嗯。 比较实在的， 很有良心啊， 对，这就比较实在了。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功能，你们绝对猜不出来 啊！ 你拿着钥匙啊，它一键启动，你知道吧？ 那一键启动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不用说 十万块钱了。 而且你在你钥匙在兜里的时候，你在后备箱也不，你看后备箱自己会起来，它也不用你脚在下面扫来扫去，不用踢，就它会识别你在车后边站多少秒，然后后备箱会起来。但这样我就要吐槽了，我跟我的爱人在后边谈些事情，比如我们在赏月光的时候，他门会老开吗？ 对啊，他门开之后发现里边又躺一个人。 这有点 情人节大礼，情人节大礼。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好的，会有一个好的愿景，就是说不让你再动任何东西，只要你在那识别多少秒。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在设置里面有个开关，就是它可以调嘛，因为一般这都是属于电控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会能调。 对， 当然 这可以。 虽然没上市，如果上市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会更多体验到它的功能，它的产品说明会更多。 对， 这个其实刚才林川说那些东西啊，就我试的那个 KS7 它也有。 哦。 所以待会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不同的是，可能就是一个是便宜点的一个紧凑型车，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更愿意去听的这个七座 SUV， 这个七座到底够不够用？ 那咱们休息一下。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咱们前期试驾了两台车，接下来还是第二台七座的 SUV， 七座 SUV KX7。 实际上 KS7 啊，它是老款的索兰托平台出来的一个车，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起亚索兰托都是以进口形式嘛， 那 都说是0.1升的排量卖10000块钱，基本上是2.4升的卖24万，然后如果从这个终端的这个指导的价格印上看，可以便宜一个大概3到4万块钱，也就是很具性价比的一款城市 SUV。现在呢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个是 GBL 的音响是放在这个车里边，它是10个扬声器的布局，而且有一个大概应该是上了600瓦以上的一个功放。这个功放的整个声场啊，就是听起来那个表现，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然后再有一个是，由于它的这个七座布局，且要就是照顾一些后备箱的一些实用空间，所以它把备胎给悬挂在车底盘上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你车内空间跟座椅的布局更加的方便，然后也更加整齐。但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你的这个拿取备胎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费力， 比较麻烦。 而且悬挂式的备胎，它不管是你的背挂还是放在底盘上，你的防盗是个问题。就有可能将来如果有很多这个心眼不正的人如果想动你的备胎的话，相对会比较简单。相对会比较简单。 你这个提的醒不怎么好啊！ 动你的备胎，这个 有这样的呀，有这样的。 我说的跟你 没事。 然后第三个呢是，刚才林川说了，就是全新的悦动，它因为是针对于家庭用车嘛，而且它价格会相对比较亲民，就是大家更容易去买到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那你猜的更激进，8到12万，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啊。就是 KS7 它是一定要在20万左右这个价格区间的。 对， 要不然 毕竟七座嘛， 对，因为它的这个七座，包括它整个的这个二零 T 发动机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它一定要在这个区间，所以它的配置比悦动要很肯定是要高出很多。当然，这俩车本身就没有可比性啊，就是除了座椅加热， 嗯， 座椅通风也有。 我就说嘛，韩国车就是比谁拼这个配置高，性价比高。你看二十多万 ，它的主卖区间应该是在20万左右。 20万带座椅通风的车就寥寥无几了，已经、真的。 就是座椅通风真的是一个在夏天，不管是南方北方，特别受用的一个配置。 嗯， 对。 而且是，我记得当时也是韩方，当然不是这个车在做宣传的时候，应该是第8代索纳塔的时候，就是拍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广告。它是什么呢？一个姑娘穿着一袭长裙，白色的长裙，坐到分别不同的这个车内，一个是有座椅通风，另外一个是没有座椅通风的。 我猜一个是粘在身上，一个没有粘。 哎，一个是粘在身上，另外一个是干干爽爽的出来。 去年我们拍一期片子，我夏天我穿一套西服，我真的 GS 那款吧？ 对，咱们那台拍的车，咱也不提啊，但是真有座椅通风救了我，要不然我估计我会死在半路上。 嗯。所以我觉得有座椅通风，不管你是多少钱，只要你配备了，真的这个是一个 好用的， 夏天绝对是福音的这么一个。 对， 而它不会太费你的这个燃油，因为它用是一个非常小的 小风扇 电机来驱动风扇。 对对 对。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要说一下它这个七座的一个布局，很传统的 SUV 布局，232这么一个布局。 嗯， 然后如果说是把第二排座椅往前调一下的话，那我这个块头坐在第三排是可以将应付一些短途出行的。 那我还挺期待的，就是毕竟这个所谓的性价，大家购车对于钱这事儿还是很关注的。 嗯，反正今天通篇呢，应该就是以性价比为主吧。 嗯， 而且各种配置，反正你基本在40万左右的车型上面看见的配置可能都不会太多。 哎，那我想问问，它这个车的配置是根据你的排量？比如2.0也有低中高，还是 2.0应该就是一个低配， 低配， 然后2.4会有低中高，2.0T会有低中高。 哦， 应该将来可能会出，应该大概会出6到7款车型。 那这款车要买就不能买低的了吗？ 这 肯定以舒适为主。 不，我觉得韩国车还有就是它刚出的时候可能出的配置也挺多，让你选择空间很大。 嗯， 然后慢慢的它会把主流的这部分留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韩国车的很大一个优势。 嗯。 今天呢，我们这两台车，一个是 KX7， 另外一个是北京现代的全新悦动。然后咱们听众朋友，你有这台两台车的相关一些问题，通过微信平台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我们周五有喊红包，大家锁定吧。咱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 拜 拜。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 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得不像话，原谅我非曾经眷恋太阳。 听，这里是大。